VOGO 全新 XC60， 让驾乘超出您想象。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周末的早间，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依旧记得来赴我们的约会。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为你温暖上演的歌飞扬，我是刘慧。您各走天下，今天的暖场歌，我们请各位来感受经典的魅力，田汉与贺绿汀的代表作四句歌。今天的这个粤语版本有着女性独有的妩媚，有请白雪来为我们翻唱。 红叶微风吹幽鸟，云雾归鸟之春起，那个爱祖母一搞事来，床外蝴蝶飞走了。 是你我熟悉的歌声，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源于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柳絮儿飞，飞落那小河幽微。小河水清凌凌的水，看鱼儿把柳絮儿追。花太美，美的人儿心醉，小河水甜又味。心上人快点喂，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由阿宝和王二妮儿组成的皆大欢喜组合带来的一曲别样的小河淌水，绝对是一改他们原本黄土高坡的那个感觉，带有很多时尚的气息。这样一首云南地域的经典小民歌演绎的有了更多唯美意境。这里是歌飞扬，民歌走天下， 这一站我们邀请大家去到山东，来分享一首你我并不陌生的沂蒙山小调。今天我们来听听看是如何被演绎成男女生对唱的版本的，有请歌手佟丽、王浩。 人人那个都说 新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拥有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亚麻山金光啊，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雨满仓啊。 四处的野鸭哪里有秋收满饭到不上人人，不知道天堂来赠比玉米香，天下哪里有秋收满饭到不上 谢谢声音乐团演绎的一首湖北地区的民歌《洪湖水浪打浪》。还记得他们当时带着这首歌登上某个综艺节目，被批的是体无完肤。个人觉得当场的有一些品味老师真的不必太过纠结，洪湖水的美是流动的，到了现在年轻人当然可以以他们的理解去重新发掘老歌的魅力了，毕竟他们对老歌是有爱的，只是表现的形式不一样罢了，这种探索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好了，中场休息前的最后一首，我们就在雷佳的歌声里去体会赫哲族的民歌《我的家乡多美好》。葛飞扬、刘慧央，我们稍后继续民歌走天下，待会儿见。 青青的树林高高的山 海的梦中，你倚着一道彩虹，星辰汹涌，长发扬起南风。万株丝丝琴弦浅浅的撩动，啊，爱从不占。 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向往》，田地作词，应清作曲，廖昌龙演唱。 点燃希望的星火，把梦想照亮，崭新中国闪耀东方。执着明天的追求，为了祖国的富强，你带领我们幸福小康的阳光，不忘初心，满怀人民的向往，百年成钢，脚步从容在路上，追随着你，追随着你，实现百年梦想，实现百年梦想。鲜艳的旗帜在蓝天飞扬，扬帆远航，风雨担当，描绘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的力量，你带领我们奔向民族复兴的前方。

三朵花，来自西藏林芝地区的民谣。谢谢央金马三姐妹带来的美妙歌声，为我们的城市注入了一股来自雪域高原的清新与圣洁。刘慧，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请各位从高原到高坡，听听王二妮为你讲述的这首陕北民歌的改编作品《蓝盈盈的天来想亲亲来》。 像东流的黄河水，又转过几道啊，满了又满的情花花，歌里唱不完。天边飘来的云彩，说哥哥心没变，红扑扑的脸蛋蛋，荡起层层波澜。 有一位来自新疆的歌手，名字叫做塔斯肯，这是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人。从小据说受到很多哈萨克民歌的熏陶，也翻唱过很多经典的哈萨克民歌。他很有民族性的独特唱腔，让人印象深刻。自从去年我知道了他，便大力向各位推荐他的作品。今天我们来听一首他演唱的《傍晚的拱乃斯河》，在悠扬的旋律当中为我们唱出了新疆那拉提草原上拱乃斯河畔的迷人风光。 这样的安详与宁静会让你沉醉吗？ 阿拉提的晚风吹动山坡，吹晚宫乃子河，刚好我的姑娘唱着情歌，一个七岁男孩大马走过，啼声纷纷洒落，他的声音里面山高水阔，炊烟爬上天，小木屋房门紧锁，守着姑奶子河，无人赶着羊群追逐绿色，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辽阔的草原，这是流行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首传统长调民歌，表现的是一个年轻的牧民，虽然有了爱人，可是爱人的心思像随时都有可能遇到泥滩的草原一样令人难以琢磨，自由舒展，开阔悠长，绵延起伏。刚才的这个女中音来自降央卓玛。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停留在草原，起风要雨讲述阿妈的炉火。如果所有风景都等你去经历，我愿意带给你动人的歌声与你同行。我是刘慧，感谢收听，也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再次祝你假日愉快。 阿妈的香炉，春夏秋冬香烟缭绕，前来祝福，保佑家族兴旺，祈祷儿女安康。阿妈的香炉，燃尽生活的苦难，点燃生活的希望，往事如仿佛阿妈还在我的身旁，往事如烟，仿佛阿妈还在我的身烧身体，点燃儿女智慧，哺育儿女成长。阿妈的茶炉，映红阿妈的脸庞，多么美丽慈祥，往事如